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昨日講到注解裡面引用佛經裡頭一段話，說明造作極重罪業墮阿鼻地獄，皆是不孝父母，毀謗三寶，罵辱六親，輕慢師長，無憾善良。昨日講到呢個地方，下面仲有兩句：殺害眾生，造諸惡業，如是等人来此受苦。后面的各位自己看就得了，杀害众生，特别是小动物，尤其是时时骚扰我们的，譬如乌蝇、蚊虫、蚂蚁、木虱那一类众生，不学佛的人就不用说了，学佛的人亦在所难免，有意无意就伤害那些众生，亦就是我哋真正学佛嘅人，唔杀生从边度做起？要从呢啲地方做起。嗰啲小动物嚟骚扰我哋，我哋要有耐心，要能忍受。自古以嚟，真正修行的大德受到那种骚扰，他不会怨恨那些小动物，他反过来生惭愧心，世出世间法总离不开因果。为什么有些人那些小动物不去骚扰他，而来骚扰我们？绝对有前因。我们以前曾经亦变过蚂蚁、蚊虫、乌蝇，亦骚扰人。现在我们的身转换过来了，所以因果里头讲，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人同人，人同一切众生，无量劫来的业缘，不外乎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如果没有这四种缘，有时见面都见不到，亦有时见如不见。这种情形事实真相，我想我们每个同修都能体会到，只是体会得不够深刻。不够深刻的原因是对经教涉入不够深度。佛经教我们深解义趣， 如果我们有深度契入，你自然就明白。然后在这个世间，你的心就平淡，顺境不起贪心，逆境绝不厌恶，善人恶人一律平等对待，心就平了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修行在哪里修，亦就在这些地方修。修行不单止限于读经，念佛亦不单止限于持名，任何一门都含涉一切法门。好少人懂这个道理，能做到的更少了。佛经上跟我们说，真正通达做到是发生大事，权教菩萨二乘圣者通达还做不到。那些理论方法境界，华严经上讲得最透彻最明白，往年弘一大师教人，特别是知识分子学法，应该从华严疏钞落手，好有道理的。通达华严的理论方法境界，无论修学任何一个法门，都是圆顿大法。都能帮助我们在一生中提升到殊胜的境界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都是佛华严的生活。所以古大德称那部经叫根本法轮，非常有道理的。最后那句是造诸恶业，恶业无量无边，菩萨的标准，凡是和圣德相违背的都是恶业。我们世间人认为是善法，菩萨看到是恶法，为什么？不出六道轮回，六道里面三善道享福，不是真善，福享尽还要堕落。不单止六道里面没有真正的善法，四圣法界亦不是真善。真善绝对要超越十法界，那是真善了。永远不退转，那种是真善。 呢一段文做咗两句总结，作恶嘅人定入地狱。呢种语气非常肯定，一丝毫犹豫都冇，绝对堕地狱。最后劝我哋刹那住世，便当力行仁慈。这个住世就是你有幸在十法界里面得人身，得人身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，释迦牟尼佛末法时期，人寿命不长，唐朝杜甫讲过，人生七十古来稀，唐人讲的。或者大家认为现在医药发达，人的寿命长了，未必。如果说医药发达，人寿命可以延长，因果定律不是就推翻了吗？寿命长有其他原因，这一点我们要懂。但是如果就全球人民平均寿命来讲，不到七十岁，佛法讲的是平均寿命，个别寿命有长的，过去生中修的。业因果报个个不同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深信不疑，所以住世的时间不长。但是佛法里面讲得好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求长寿得长寿，求长寿绝不是求医药，绝不是求保养，那些没办法改变命运的，怎样求长寿改变我们的业因？你们在《了凡四训》里面读到，了凡先生寿命只有53岁，他到70几岁，说明业因果报丝毫不爽。我们想求什么果报，要做什么业因，因果一定是相应的。所以佛菩萨在这里劝我们，我们住世的时间短，明白那些道理要力行仁慈，广修众善，消除三障，清净六根，念佛持斋，参禅学道，高超三界，迥脱四生。愿我们做这些事情，开始学的时候 是很勉强地做。做了几年之后，渐渐习惯了。我是个凡夫身，业障习气很重，但是我真的好像张家大师说的，一生佛菩萨照顾，佛菩萨给我受种种折磨，我因为相信老师的话，那些折磨都是佛菩萨的照顾，叫我修布施。为什么？人家一定要，你不给不得。好啦，就学布施了，慢慢学，学了很多年，慢慢就自然了。忍辱人哋虾你，侮辱你，折磨你，忍受啊！从忍辱逐渐心就平啦，心就定啦。忍辱系禅定嘅前方便，心清净心定，智慧就开啦。所以所有折磨我的人，侮辱我的人，我心目中都是佛菩萨示现的。没有那些人为难，我怎能成就？六波罗蜜是感受成功的。便有话那六波罗蜜是在一帆风顺之中修成功的，没有这个道理。释迦牟尼佛成佛还要经过很多磨难，八相成道里头降魔，降魔跟各位说不是在那段时期，从他出生到示现成道几十年之中，日日都在度降魔，日日都有魔障的。换句话说，你要受得住考验，你才能有成就。人绝对要有爱心。我们现在读大乘经，大乘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诸佛如来是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自己的身上，法身大事无身上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他的身上，叫法身。他所言的报身，报身是智慧，智慧亦无形相。报身是波野，法身是离体，应化身是解脱，解脱就是自在，大自在。为什么应化身叫做解脱？那是对众生讲的。众生的身体业报身不自在，被烦恼所缠缚，被生死所限制， 佛自现种种身相，随类现身，所现嘅身无烦恼，烦恼解除咗啦，无生死，无生死叫脱，无烦恼叫解啊！佛菩萨所现嘅身同我哋唔一样，这个解脱通常讲法身大事，脱离六道，脱离十法界，见思烦恼解除咗，尘沙烦恼亦解除咗，无明烦恼亦破咗一分啦。所以是诸佛菩萨的应化身同我们凡夫的身不一样。佛教我们要有真情的爱心、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。不分邪正，不分善恶，不分利害，一律平等地爱护。我们在前面讲的纯一善心、纯一善意、纯一善行、纯善啊，但是邪正是非善恶仍然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知道众生做善得善果，知道一切众生作恶要受恶报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种是智慧的观照，照得清楚，心里绝对没有动心，没有起心动念，亦就是没有好恶。不是说善的我们就喜欢它，恶的就嫌弃它，没有。不起心不动念是讲这件事情，就是心里纯善的，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善恶的善亦不善，善恶两边都离开了，邪正两边都离开了，利害两边都离开了，这才叫真善。所以一切时、一切处、一切境缘之中，心永远是清净平等过，这才叫广修众善。消除三障，三障自然就除了，没有这种功夫三障太难了。三障是指惑业苦，亦可以说我们现在所讲的妄想分别执着，清净六根，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真的不染，接触清楚明白是波野的观照，一尘不染是甚心禅定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确实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 咁就係清淨六根，咁就係刀攝六根。念佛持齋，齋佢嘅本意係身心清淨。而家喺習俗裏面，持齋一般人都將素食當做持齋，亦得。素食是持斋的一部分。参禅学道，参不用意识先叫参，用意识心就不叫参。你睇中文里面讲离心意识参，心意识系白色，心系阿赖耶，意系末拿，色系第六意识。第六意识系分别，末拿系执着。阿赖耶是落印象，离心意识，即是说不要执着，不要分别，不落印象，这叫参。禅是什么？禅是佛心。戒是佛行，教是佛的言语，而那句佛号全部统摄了。他归到念佛法门，所以这些文字好，前面念佛持斋参禅学道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第一就是参访吉祥云比丘。吉祥云比丘同他讲了二十一种念佛法门，那二十一种摊开来，就是一切诸佛如来所讲无量无边的佛法，无一法能超出念佛法门。高超三界，永脱四圣，不单止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了。胎卵湿化四圣都永远摆脱了。不生不灭，亦就是佛在这里苦口婆心劝我们，我们要真正在日常生活中历时念心，要受得住考验，受得住磨练，练到炉火纯青，就契入佛的境界。佛的境界先是自己本来面目，是自己本来的生活环境，真正回头了，真正回家了。六道是在外头流浪，十法界还是在外头流浪，入一阵法界敢回家了， 咁先得到真正嘅安稳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